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钟礼文一起身，便对上了一双肆无忌惮又坦荡的眼，心底一沉，朝任安乐打量片刻，才迟疑道： 这位莫非是？ 面前之人虽一身袍服，可难掩女子之身的英武，眉眼稍带邪肆，威风凛然。 哈，姑忘了介绍，这是大理寺卿任安乐大人。 哎呀，原来是任大人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 钟礼文拱手笑道，目光阴沉了几分。 这个任安乐，实在不像是好打发的。听说忠义侯和左相都在这女子身上吃了亏，得小心才是。啊，殿下，穆天府的伤身听说殿下驾临，今晚在临江楼设下酒宴，希望能觐见殿下，一睹殿下之言。若是殿下疲乏。 钟礼文见太子面带倦色，迟疑片刻才道，这些商人攀上了穆王这棵大树犹不知足，得知太子驾临，便把心思打到了这位身上。他倒是乐见其成，若是太子品性败坏，以后也可以成为穆王夺位的筹码。 无妨，乡绅如此欢迎姑，姑自然要见见他们。 寒夜话未落定，简宋匆匆自堂外而来，行到他身旁，面色凝重道： 殿下，城外的百姓听闻您驾临，求见殿下，说殿下带来了赈灾的粮食，要入城亲眼见见。 堂中官员神色顿时慌张起来，赈灾银八日后才到，无钱买粮，哪来的粮食救济百姓？满怀期望的百姓若是破城而入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 殿下， 孤乃一国储君，岂是谁想见便见，简直荒唐。简嵩，把禁卫军调到城郊，拦住这些难民。 是。 姑有些不适，晚宴时钟大人再来接姑。退下吧。 钟礼文暗舒一口气，待退出大堂，嘴角挂了一丝笑意。 诸难齐发，我看你这个养尊处优的太子爷能有什么办法？待百姓暴动，太子尽失民心之时，我再说动伤身拿出粮食赈灾，便是大功一件。 客栈房间内，任安乐瞅着垂手和温硕对弈的寒夜，来回打量了数眼，才道： 殿下，您这可是给自己断了后路。 不消片刻，太子拒见百姓，却和伤身酒池肉林的传言便会传得漫天皆是。他相信钟礼文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。寒夜抬手望来，凝视任安乐黑白分明的眸子。 不置之死地，何来后生？安乐，城外有3000百姓，禁卫军只有100人。我要你替我守到明日午时。可能做到。 任安乐抬眼，然后一怔，他头一次在寒夜眼底看到如此毫无保留的信任，太过真诚，竟会有啄木之感。任安乐嘴角扬起，附在身后的手却微微握紧，他听到自己格外灿然的声音： 当然， 所有你祈愿的我都会替你做到。可是寒夜，你能拿什么来报答我呢？ 夜晚，临江楼，宴席还未开，一众伤身早已提前一个时辰候在此处。东宫仪仗鸣锣敲鼓之声响起时，钟礼文领着众人在大堂跪迎太子。 参见太子殿下。 参见太子殿下。 孤今日与民同乐，一切从简。诸位起来吧。 谢殿下。 脚步声临近，寒夜温润的声音响起，跪着的伤身心理受用跟着钟礼文起身，见太子贵气逼人，面容和悦，连日来因朝廷派遣钦差入穆天府的担忧一扫而光。众人刚一抬头，瞧见太子身旁站着的女子，皆是一愣。来人面容普通，却生着一双极凌厉威慑的凤眼，举止间可见其大气铿锵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此女着一身绛红对襟屈居，妆容大气，俏生生立在太子爷身旁，神态极为亲密。天下人皆知，太子乃一国储君，其身侧之位空缺，无人敢与其并肩而处。这女子是何人？太子爷居然如此纵容。 殿下，请上座。 钟礼文到底非常人，不过一瞬便恢复正常，拱手朝太子行礼。引路之间忍不住朝任安乐多瞧了几眼，中午所见之人明明一副十足的大敬朝官模样，正气浩然，此时怎么会变成太子爷身边娇宠的女子？韩烨坐在上位，见众人对任安乐一脸好奇，笑道： 这位是任大人。 众人一怔，随即恍然，看着神态亲密的二人立刻明白了几分，难怪这女子气势逼人，原来是安乐寨主。传闻她对太子极为重义，曾在金銮殿上求娶，如今看来太子爷也未必不喜，瞧这模样倒是对她宠得很。伤身原本对一同前来的大理寺卿极为忌惮，此时却有些小觑起来，毕竟区区一介女子能翻得出什么浪来？想来那科举舞弊案也是有太子殿下在背后撑腰才能判得如此漂亮。众人笑着恭维，韩烨无半点架子，笑语温纯，让在座之人受宠若惊，更是如蒙圣宠一般。任安乐打着哈欠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不经意拉了拉韩烨的长袖，有些咬牙切齿。 太子殿下，我只答应替你拦下城郊三千百姓，可没说要陪你对着一帮肥头大耳的奸商当戏子。 韩烨垂手靠近，笑容灿然，声音低沉： 任大人说的什么话？你既然答应帮我，多一夜又何妨？ 任安乐看着光明正大调戏他的韩烨，目瞪口呆。谁说这个太子温纯良善、洁身自好了？都是屁话。桌上已酒酣，众人见垂手私语的两人神态亲密，皆是一阵哄笑。几个伤身对看一眼，朝韩烨恭敬笑道： 太子殿下千金之躯，愿亲临穆天府赈灾，着实让我等敬佩。草民为殿下准备了几个小玩意儿，还望殿下笑纳。 果然如此，说什么为太子洗尘，还不是想攀上这颗狗汁儿。 哦，孤今日已是叨扰，怎可再受诸位重礼？ 啊，殿下言重，能见殿下一面，已是我等草民的毕生之幸。 众人纷纷起身拱手谢礼，一位伤身轻拍手，俏丽的侍女手捧香盒鱼贯而入，行到任安乐面前。任安乐眉一挑，见韩烨坐得稳如泰山，笑了起来。这个狡猾的太子，难怪要坚持带他出席，他恐怕早就猜到此时的场景了。 殿下，这是草民府上的镇宅之宝，花三年之景在北疆寻得的东珠，草民看此物甚是适合任大人。 一个舔着大肚的伤身起身，掀开盘上红布，圆润晶莹的东珠散发着淡淡的光芒，见韩烨神色满意，这人望向其他伤身的神情不免自得起来。 殿下，此乃上古名剑钟鼎，草民花重金购得，素闻任大人喜好刀剑，希望能入大人的眼。 另一伤身亲手将香盒端至任安乐面前，满是谄媚。 任安乐看着盘上戾气逼人的宝剑，没一挑，手骤然探出，剑柄出鞘，在他手中微一旋转，扫出凌厉的剑势，一时室内寒气逼人。他笑了笑，露出满意的神情。 重剑无锋，果真宝物。 席上之人被吓得冷汗直流，见任安乐嚣张傲然，太子也满是欣赏，众人叹了口气，腿打着颤，口不对心地恭维起任安乐来。 大人好功夫，让我等敬服，也只有大人这般的女中英豪才配得上太子殿下。 能富甲一方的哪个是蠢人呢？见任安乐甚得太子之心，带来的礼物都往他面前凑，一时宾客尽欢。这个一向见钱眼开的女土匪，收礼物收得手软，眼眯成一条线。钟礼文望着室中喧嚣之景，神色从容，面带微笑，目光却阴沉下来。平日里这些伤身进献给穆王和他的，还远不如今日送给太子的稀罕珍贵，果真是一群白眼狼。笑闹之际，寒夜端起酒杯轻抿一口。 诸位厚待了，诸位献上的俱是奇珍，孤长居东宫，不闻民间钱财，只是不知这些东西价值几何，免得孤不识珍宝，负了诸位心意。 寒夜眉色淡淡，望来的目光威压摄人，居首的伤身一凛，福至心灵般朗声答： 殿下，草民等人所献皆乃无价之宝，能博殿下心悦足矣。 哎呀，是啊， 是 没错， 是啊，没错没错。 众人接连应答，寒夜眉宇松动，大笑起来。 好，好，穆天福果真人杰地灵。钟大人，你这父母官做得甚好。 钟礼文坐了半天冷板凳，图闻太子点名，心底一喜，拱手连称不敢。不经意间瞥见太子眼底模糊的淡漠，心中不安一闪而过。宴席在深夜悄然结束，众人在临江楼下送走太子行辕，心满意足，各自回了府。空旷的街道上，华贵的东宫仪仗格外引人注目，简宋手握长剑，领着随行侍卫，隔着十来米距离安静地跟在街道中慢走的两人身后。秋风肃冷，满月微暗，脚步声不轻不重，恰如寒夜此时的声音。 安乐，晋南是否也是如此？ 寒夜自临江楼出来后，神情一直冷淡凝重。任安乐知他心里所想，只是回道： 殿下接受不了了。 穆天府千里受灾，百姓死伤过万，这些商人却随手就可拿出媲美东宫珍藏的宝物来，鱼肉百姓横行乡里，该诛。 天下贪官杀不尽，奸商亦如此，殿下实在无需太过介怀，即便是晋南，又何有至清之处呢？ 寒夜停住脚，望着月色下盛容淡妆的女子，突然开口： 安乐，京城局势波谲云诡，将来之路无可预测，你可会一直留在京城？ 任安乐一怔，抬手眨了眨眼，缓缓道： 自然，臣会一直留在京城。 寒夜眉角柔和，黑沉的眼底似有笑意划过。 那你可会陪我一起创乾坤盛世，就如当年的太祖和帝家家主一般？ 无声静默，任安乐并未回答，转身朝前走去，掩在袍中的手不知从何时起轻轻握紧，他勾起嘴角，眸中凛冽难辨。寒夜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一袭绛红的身影，良久后才听到他略带怅然的回答： 殿下，您还真爱追忆往昔啊。这世上既然没有第二个韩子安，自然也不会有第二个帝圣天了。 是啊，世间还有谁能如那二人一般，生死相交，天下拱手。 韩烨自嘲地勾起嘴角，却不知为何突然觉得那传入耳里的感慨声格外悲凉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